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梦溪石。番外第24集，师傅真帅。裂缝最后在看潮声的呜哇大叫的聒噪声中缓缓合上，会议室化为一片黑暗虚无，就像一本书最终被合上，所有事物都被锁在书里，永恒不复。但冬至他们并没有就此终结性命，所有人都听到了巨大的水声，不是海浪，也不是瀑布，一股水龙卷连接水天，把他们卷了进去，所有人在半空飞速盘旋，身不由己，狼狈不堪。除了看潮声，水等于是看潮声的第二生命，要是一条蛟龙被水淹死，那估计是盘古开天辟地以来的头号大笑话了。他低低地咆哮了一声，身躯在半空画出硕长优美的圆形，衔住了冬至，将他抛上了自己的脖颈，然后飞出水龙卷的范围。长青同样也被转得晕乎乎的，想也不想就把小赵的身体朝着黑蛟扔了过去，自己则伸出手一抓，抓住了蛟龙的尾巴，跟着飞出去。 你妹啊，别抓老子尾巴，那是控制方向的。 看潮声的威风还没来得及抖擞一下，迎面就有几头庞然巨物朝他们扑过来。看潮声乍一看，那几头巨物都跟看潮声的原型差不多，但冬至随即一惊，发现那不是蛟，而是真正的龙。在龙威面前，看潮生出于生物本能的站立着，身体不由自主地失去了控制，把冬至他们甩了下去。冬至呢，祭出长手剑，在半空中堪堪稳住身形，顺道抓住小赵的身体和重新变成大黄猫的看潮生。 瞧你这出息，不就是龙吗？你好歹也是快化成龙的人了。 落汤鸡一样的猫朝冬至愤怒的喵喵叫，不知道是在反驳还是虚张声势。一声龙吟传入耳中，所有人微微一震，都难以避免的心头浮现出恐惧感。在此之前，冬至也见过龙，但那是一条古龙，也就是已经死去的龙，而现在他们面前是一条活生生的龙，龙威四海，众生俯首。冬至忽然发现，这句话不仅仅是形容龙的英姿。看潮生刚才的恐惧，也许是身不由己，因为他现在同样如此。明明是应该提振勇气的，但脑海里自动就会反射出恐惧感。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是如此，因为不远处，正有一个人在与银色的巨龙缠斗。银龙咆哮盘旋，张口即有水龙喷出，化为巨浪滔天，足以令天地任何的生物变色。但龙身在那具庞大身躯之间游走，仿佛闲庭信步，犹有余地，并未落于下风。冬至足足看了五六秒，脑海里只有一个想法： 我操，我师父真帅。 虽然冬至暂时还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原本还在一本书里，现在突然又看见了一条龙，而龙身明明是追查那本书的主人，怎么又会在这里冒出来？但眼前当务之急显然不是找答案，而是对付他们面前的这几条龙。除了跟龙身缠斗的那条龙之外，还有九条光影凝聚而成的影龙，相当于主龙的分身，正朝着他们呼啸而来。云从龙，风从虎，云气随龙而动，在影龙的搅弄下化为巨大的漩涡，带起更大的浪卷，把所有人都拦截在里面。风刃铺天盖地，在他们身上刮出无数伤痕。影龙的力量出乎意料的强大，如果非要用过往的敌人来类比的话，冬至发现居然能跟当时被降头师宋恩企图复活的天魔分身媲美。虽然冬至已经今非昔比，但此刻影龙也不止一条，长青一个人就对付三条，余下的六条则由冬至全包圆了。 至于看潮生吗？一只大黄猫正在水里浮浮沉沉，两只前爪抓着小赵的衣领，两只后腿外加一条尾巴扑腾挣扎。也亏得它不是普通的猫，才能拉得动一个大男人的身躯。饶是如此，大黄猫依旧非常吃力，嘴里骂骂咧咧的。看潮生呢，对蛟低龙一等这件事情有种执着，只要有龙出现，他就不肯变回蛟身。上次在长白山也是这样，与龙缠斗不休的龙身，虽然体型跟巨龙相差甚远，但巨龙无论如何也杀不死这个对手。而且他也发现了，龙身根本不畏惧眼前的巨浪气旋，那些气旋到了他周身就被剑光斩断，根本没办法近身。久而久之，银龙也急了，身躯倏地变成了一头类虎猛兽，借着比巨龙还要灵活的动作，从龙身头顶照下，那是剑光唯一的空隙，巨大的真力压下来，剑光瞬间被压缩的光芒暗淡。东至放眼望去，只见龙身与敌人都被水浪漩涡围在中间，根本看不清战况。就在他分神去看龙身之际，一条影龙猛地从背后袭来，直接穿过了他的身体。东至感到心头一阵悸动，腥味从喉咙涌出，长手剑没了钢气支撑，瞬间也没了剑光。另外五条影龙如见每位猎物，也都迅速飞过来，想要把他分食殆尽。龙身要对付的那头巨龙，长青那边还有两条影龙围着呢，看潮生的根本指望不上，所以冬至只能自救。在六条影龙的眼里，冬至已经是必死无疑了。他的神魂比以前那些猎物还要美味很多，他们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吃掉这块肥肉，但肥肉居然还想反抗。六道符火从半空射向六条影龙，与此同时，天上乌云翻滚，金光亮起，天雷劈下，影龙在雷光中翻腾哀嚎，瞬间没了半点威风。长青那头看到冬至受困，本来还想抽身去援手，看到对方转眼就引了天雷下来，不由面露惊疑，对冬至的能力又有了一层新的认识。长青也突然发现，上次在办公室，冬至其实是对他手下留情的。长青呢，曾经因为半妖之身而自卑，后来又因为学了本事，自卑慢慢变成了自傲。但出来之后才发现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冬至呢，却发现了奇怪的问题。这个真龙呢，不会畏惧天雷的，因为雷火对于阴邪之物有效。现在这几条影龙被天雷收拾的死去活来，那只能说明跟龙身搏斗的那条龙呢，也不是真龙。 如果那不是龙，那为什么看潮生刚才还会被龙威所射，不敢变成蛟？ 天雷之下，影龙被雷光裹住，哀嚎中身形逐渐透明。这时跟龙身交手的猛兽也愤怒地咆哮了一声，舍弃龙身朝他扑了过来。对方的速度极快，几乎还不到两秒就已经从几十米外到了冬至面前。冬至也才发现，那头像老虎的猛兽脸上竟然长着一张像人一样的脸，雷光映出那张脸上的根根绒毛，眼睛却透着人性的怨毒。不仅如此，那张脸上还露出了一丝笑容，看上去分外诡异，能让人浑身汗毛都炸起来，那种恶心的感觉简直难以形容。冬至觉得，比起他们看过的丧尸或者其他什么丑陋的生物，这张脸还更要让人没法直视。相比起来，天魔虽然可怕，甭管他真身是什么样的，起码还有一张能魅惑世人的脸。但眼前这个怪物好像凝聚了世上最大的恶意，被他看上一眼就足够让人绝望的什么都不想做，宁愿去死。怪物的身影到了面前时，冬至才刚刚抬起长手剑，一股巨大的威压压过来，他的手腕被硬生生地往下折，根本没办法把剑举起来。几秒间，怪物不仅前爪朝他抓来，鲜红粗长的舌头也舔向他的脸。冬至已经能感觉到一丝丝疼痛从脸上传来，像针刮过一样。狂风骤停，那只怪物被一道光芒掀起，冬至发现自己被龙身抱住，